据南朝鲜的同胞报和基督教广播电台等媒体报道，朴槿惠逆贼把青瓦台的机密资料经常泄露给一个没有任何公职担任的民间人崔纯实的具体事实被曝光。报道说，崔纯实几乎每天都先收到青瓦台的各首席秘书提交给朴槿惠的一份有30厘米厚的报告资料进行了检讨。崔纯实根据这些资料主持了一个有关议论朴槿惠的今后日程和政策等全盘国政的幕后掌权人物会议，而且在这个会议上也决定了长官的任免问题等人事问题。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上述事实，说不是朴槿惠得到崔纯实的帮助，而是崔纯实非公事的参与了国政运营，并对此表示惊愕。